票价20到100元。关注中山公园音乐堂微信，选座购票，一键支付。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由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冠名播出。 哇，我有一了！ 我也有一， 我还有2个1。 你们都怎么了？都1的。 战马开罐牛流，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1元换购字样，即可加1元换购红牛活动。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 Power Music。 颠覆常规，感受音乐时空的极致快感。领跑时尚，让魔力与节奏完美融合。 Welcome with DJ Spring Tranquil on Power Music。 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Ties her hair up tight, puts her armor on when she steps outside. She lives in black and white, and the color's gone, but it's in her eyes. Yeah, time and time again, we're going back to the start, and I'll try and try again to bring some light to the dark. You know, every day's a battle and it tears her apart, and I don't know why. And I'll picking up the when they fall to her feet. She's been fighting off the demons, oh, she'll never be free. She's been hiding in the shadows, yeah, it's hard to believe. No, I don't know why. Love, don't ever change the way you are. You light the sky just like a star. I don't care what you see, you're beautiful to me. Never gets it right, and it feels like rain on a perfect night. And I'll be a hand to hold. She can push me hard, but I won't let go. Yeah, time and time again, we're going back to the start. And I'm trying, trying again to bring some light to the dark. You know every day's a battle and it tears her apart, but love, open your heart and let it go. OK， 这一首歌曲呢是来自 Only Mers 带给我们一首歌 Beautiful to Me。 我们说一首歌曲呢从你的 CD 里边播出来或者是从电台里边播出来呢是完全不一样的感受，那感觉呢就好像是女生化了妆和不化妆的一种区别了。那从电波里传出来呢，你会觉得这样一首歌曲呢有了一种特别的味道哈，因为就是在那一刹那你会联想到更多更多的事情，有好的有坏的，但不管怎么样呢，我们希望你能够丢弃那些坏的，然后来共同回忆那些美好，好吗？ OK，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各位小伙伴们久等了，我是春辉。那如果刚才的那首歌曲能够把你的情绪调得很高的话呢，那么下面这样一首歌曲也会让你感受到在这样的一个季节当中我们更应该释放自己的能量，什么呢？来自樱桃帮带给我们的呼啦啦，听听看吧。爱对了就坚持，爱错了就让步啊！无论如何呢，爱与被爱呢都是幸运的。那所以放得下自己的人呢，都是充满着智慧的人。幸运呢，不仅是你遇到了对的人，也是你有勇气把自己从不幸运里边抽离出来，去给自己幸福，是吗？爱呢，不只是执手相伴，爱是经历与你一样的经历，时间着与你一样的时间，你明白了吗？如果真的爱了，谁都阻止不了，是吗？那所以说呢，下面这样一首歌曲呢，必须登场喽，来自胡彦斌带给我们的一首歌，叫做是《宣言》，听听看吧。 奢侈想象 Oh let me let me、哦、天堂飞翔 I love the rain 它让我云端抱定梦

的，没有爱的惊心动魄，只剩嘴角的洒脱。我们的爱呀爱呀，好像风中沙，轻轻吹过你的手掌，却握不住它。有时候爱呀爱呀，无声的挣扎，你在我生命留下喧哗，离开后却安静的可怕。 文琪的爱呀，这不仅是一个叹息啊，是因为呢，爱呢真的是一种我们控制不了的情绪。那你赞同这样的观点吗？好了，能量音乐我们来继续吧。那下面这首歌曲呢是来自彭于晏带给我们一首歌，叫做是《转角的夏天》。我们说呢，遇见是一个很惊喜的过程啊，充满着想象和无尽的期待。它预示着你将开启一段全新的旅程，从此就会跟着一个人的脚步走向另外一条不太一样的道路。但有的时候呢，我们会遇见自己，遇见从前的自己，或者是以后的自己。那不管遇到的是哪一个，都希望我们是开心和快乐的模样，就像歌曲里所唱的那样，在转角的时候也能够遇到夏天那个时常挂着微笑的脸庞的你哟。 这个雨天，我想起去年路过这家店，小小屋檐多两个笑脸，很抱歉，说好的环游世界没被你实现，你相信的眼神太真切，我无人那就叫永远。离开遇见你的那条街，我才开始掉眼泪，感觉就像在一次分别。回忆突然在眼前，同样的街，你的笑曾经那么甜。很抱歉，那是我挥霍时间，不为谁改变，跌跌撞撞不退，

感情的离开，懂爱的角色总会有替代。眼睛睁开，寂寞会化作尘埃，不如等另一个人来。哦，爱爱，让他安静的离开，合起双手起。 太值得，这个世界上呢充满着很多的变数，有太多突如其来的悲伤或者是猝不及防的喜悦了。也许我们能做的呢，就是在每一件事情的参与的过程当中呢，都能够全力以赴，不留任何的遗憾。但如果说缘分让我们没有办法走得更远呢，那到这一站要下车的时候呢，就不会让自己太难过，因为熬过了一阵子之后呢，又会是一条好汉。所以呢，相信爱值得吧，好吗？好，战马能量音乐，我们继续为你推荐新歌。下面呢，有请我的搭档董鹏为我们推荐今天的能量单曲吧。 Power Music， 战马能量音乐，新能量单曲推荐。 民谣歌手小猛推出了全新专辑《小猛歌》，专辑中收录了一首有趣的歌，标题叫《春浪》，讲述了初春时节轻松闲适的心情，哼着小曲晒太阳，叮铃铃，叮铃铃，吹吹小风，放个空。虽然春天好像还很遥远啊，但是只要你愿意，这份心情可以贯穿四季。我是 DJ 董鹏，战马能量音乐排行榜推荐本周新能量单曲《小猛》《春浪》。 终于度过了凛冽的寒冬，等到春暖花开的时候，那些嫩绿的小草在泥土中探出了头。我也脱去了厚重的衣裳，换上春天气息的新装，洋溢着美丽的心情出门逛逛。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悠悠荡荡，沐浴阳光，不慌不忙。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哼着歌唱，哼着歌唱，哼歌唱。春风悠悠吹拂着我，翻起一朵一朵小浪花。我骑着摩拜单车，看看街上姑娘，心情是如此爽朗。这是多么久违的感觉，在熟悉的鼓楼东大街，一切变了模样，但我已不再感伤，曾经都已成过往。哦啦啦啦啦咿哦，啦啦咿哦，啦啦啦啦啦咿哦，哦啦啦啦啦咿哦，啦啦咿哦，啦啦啦啦啦咿哦。解开手提的捆绑的自由，阳光明媚，我昂起了头，望一望远处的天空，随着云儿游。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悠悠荡荡，沐浴阳光，不慌不忙。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哼着歌唱，哼着歌唱，哼歌儿唱。春风悠悠吹拂着我，翻 看起一朵一朵小浪花，我骑着摩拜单车看看街上姑娘，心情是如此爽朗，这是多么久违的感觉，在熟悉的鼓楼东大街，一切变了模样，但我已不再感伤，曾经都已成过往。 怎么了？都抑郁的。 战马开罐游灵，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一元换购字样，即可加一元换购红牛活动。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 Welcome with DJ Spring Chen Hui on Power Music。 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OK， 欢迎回来战马能量音乐，我是春辉。我们说到我们的年纪呢变得越来越大，经历的事情越来越多之后呢，那些甜言蜜语呢对我们来说已经没有什么杀伤力了，因为我们都已经过了这个耳听爱情的年纪了。我爱你不如在一起，不如在我最需要你的时候呢做出一些行动啊。所以呢，少说多做，共同分享，共同分担，这才是成熟人的恋爱观呢。你是这样的人吗？ 最都最冷，何必飞蛾行者，伤都伤了，反正不会愈合，说都说了，没有力气苛责，快乐被爱困着也是种选择，压都压了，再哭也是无声，谁唱过的痛并快乐着，自虐着享受爱的黑色，竟然也感到快乐，情愿被毒蛇缠着，拒绝窗外白鸽，交换把自己笑得没想过依依不舍。 Love good night good night good night Love good night, good night, good night, good night, good night. Love good night, good night, good night, good night, good night. Love good night, good night, good night, good night, good night. Love good night, good night. 张惠妹阿妹带给我们一首歌，叫的是自虐。没错，生命呢本来就是一场奇异的旅行，遇见谁呢都会是一个美丽的意外，有怨才会有缘，无论是缘且缘深，得到的就是一种造化了。所以呢，用宽容和豁达呢去面对生命当中的每一个人每一件事儿吧，因为呢人生苦短，来之不易，何必自己虐待自己呢？愿我们都能够面对对的人，好好的珍惜吧。好了，能量音乐最后一首歌曲为你推荐的是来自薛凯琪带给我们的首歌，叫的是找到了天使。没错，当所有的烦心事儿或者是那些焦虑都抛诸于脑后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就可以见到光亮了呢？好了，战马能量音乐今天就是这样，我是春辉，接下来我们来一起收听娱乐自由台，我们节目明天再会，拜拜。 在这沙发听着老音乐，爱缠在一起聊感觉，在你的身上假装弹钢琴，我们笑一整天，光风景突变，做梦幻的世界，就像真的到了爱情海边。快乐的关键不是去哪里，而是谁在身边做幸福的，没话说，把坏脾气变成了好沟通。我们都找到天使了，约好了负责对方的快乐。阳光下的山坡，你素描的以后，怎么敲醒我脑袋想的？心总会过得像旧梦。